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还向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有毒。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祝你平安，哦，祝你平安，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。祝你平安，哦，祝你平安，你永远的心是我最大的心愿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邢琦。据水文气象部门预报，预计近日四川东北部、陕西南部、山西南部、山东中西部将有50到80毫米的降雨。公安部日前制定出台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5个一律工作规定，进一步改善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，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创业。中国驻法使馆在2018年第35届欧洲遗产日对公众开放，当天的中国使馆开放日吸引了大批法国当地民众前来参观。日前，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政府与佛罗伦萨牛排学院正式达成协议，经共同促进申报佛罗伦萨牛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申请。根据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，2018年9月22号到9月24号期间，2018年9月29号到10月7号期间，将对本市机动车和非本市进京载客汽车交通管理措施进行调整。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主办的中国精品古簪展拉开帷幕，这次展出的700多只中国历代精品古簪，从新石器时期贯穿到中华民国，时间跨度长达8000余年。TFBOYS 成员易烊千玺在中戏开学典礼上作为新生代表发言，一身简单白 T 走到演讲台上，向台下的同学和台上的老师90度鞠躬，从容淡定演讲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被我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随东航，这沙滚滚。

所有的伤疤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吗？多年以后，是不是有了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家？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吗？多年以后，我还想看一看你当初离家出走的步伐。 伤口，一双冰冷了的手，诉说着岁月共热情变旧。寂寞渐渐地接近，风声里似向我招手。当天依靠我的心，带着美丽故事淡然退后。原谅你没法跟我走，早知爱是拒绝或接受，其实我说不出口。只恐我在你别去之后，想哭泣与心声一一退避，掩饰心中千个伤悲，深深握紧你的手，昨日美丽片段尽还你。情会或注定想念过，却见我心死。过往与你那一切，盼望告别以后自忘记。原谅你没法跟我走，早知爱是拒绝或接受，其实我说不出口，只恐爱在你别去之后。爱得比你深，痛得比你深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接近？我得比你真，你不懂我心。却是最真，爱得起你心，伤得起你心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接近？爱得起你真，得不到你心，我对你那爱意，却是最真。想哭泣与心声一一退避，掩饰心中千个伤悲。深深握紧你的手，昨日美丽片段尽还你。情会或注定想念过，却要我心死。

难以再合，就像那只受苦的吉他，再也找不到那原来的音色。 放心有两种，一种是能力上的放心，另一种是态度上的放心，两种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其实做一个让别人放心的人是一种人生境界，需要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修正自己。经典久了小，我是英奇，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是你办事我放心。放心蕴含着一个人的品格，也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导演陈凯歌。 其实我们在社会中立身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我们所生活的时代。你生活在什么时代，你才有什么样的作为。时代的力量非常之大，你几乎不是时代的对手。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在时代面前除了顺应之外